是姑表兄妹，是有青梅竹马。记得那天酒宴之上，姑牛面露不快之色，况且有这只牛最为平，好吃也。不知道他是冰清玉洁，明媚女，谁知他是伤风败俗下贱身。李尚书啊，李尚书，你官为尚书少家家，我望闻清歌月明声，月令神中之不乱，这几次他容真能神，与他去争吵，这秋日孙杨锁门的，倒不是我堂上禀告爹娘笑， 夫人啊，李亲家是伺候的我家，是今晚抱住我上京为官。夫人，我去京以后，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哦。 哎呀，老爷，媳妇度娘有才有貌，老太婆欢喜还来不及呢。老爷，侬只管放心好哉。菩萨进去禀告，玉空上了爹娘心， 也罢， 不沾人怒气为书房，从此修炼不清醒。 去走，家。

得起。春君，你先去睡吧。 小姐不在，我也不在，我要陪我小姐。 春君啊，娘我管这个门。 母亲，你关门可不能上锁啊。 叫我关门不要上锁。哎，侬倒是提醒之我了。 家有远亲，父少我，小子眼神最得度。 官人，请用茶。 好的啊， 伯公，官人不去，那媳妇我也不去了。 哎呀，媳妇头娘，离家只有侬一个人，没有外人不回去，还得那娘要不放心的，还不阻止侬做官回去好的，娘家屋里想等你个半年回来啊，辰光不早，快点动身。 伯公 啊， 这媳妇谢谢你帮我回禀母亲。 哎呀，好媳妇，俺不阻止了，只管放心。我在城下叫王府白瞧。去。 十分钟为自己，莫要为门虚设。对了，这先生竟是伪作娘家，分明是与顾朋友有意在心。这 启禀老夫人，饺子美丽，请少夫人赏酒。 这下岂不是得其受罪，倒便宜了这个先生。 娘身边多做几事，由为娘照顾，好好养些身体。哦，春香，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。 是，夫人。 李夫人，故意差人前来求见小姐。 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。请少夫人亲自出用。 儿啦，向你公道娘家，原先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 母亲，用女儿 插足。 Thank you. 就因你今日为尊娘家门，我要你愿要去愿要为国寻六十道提名，四大今日不为了你从此休想进王门。儿啊，眼下索性到来为了何事？ 母亲，贵人来信必毕，请伯伯你老夫人自封，贵人多说要我做伴，故而叫女儿随家回去。 哎，儿啦，你今日回来都在几月，少在八月，哪有谁叫为妻之礼？哦，得为娘写信一封，叫严西也来同知就是了。 母亲，母亲，其实贵人他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今日放女儿回去，改日再来侍奉娘亲。 儿啊，你嫁到王家只有一院，难道只有你婆家没有我娘家了吗？ 娘，听婢女儿不孝人，独自为官人在家将我等，我夫妻恩爱同作伴，送堂提着我称他的心意， 你夫妻恩爱娘高兴，这是你谁家委屈不尽心，就因啦你陪伴为娘自己在，我亲自送儿到王门。 母亲，你今日把儿回家去，我给 有女儿没有为家，动着委屈的道理，要是被乡邻知道了，不算你女儿的不孝，要怪为娘的不好啊。为娘只留你只一笑，明日我一早送儿回家。 既然要放女儿回去，你何必再要令女儿自受一笑呢？ 是是是嘞，为娘你留你一笑都留你不知。 母亲，女儿今日不为，只恐负气受。 哦，留你一笑就要害你负气受？ 不， 哦，是是嘞，你一定要委屈。通上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， 母亲， 难道你也要委屈不成？ 母亲，娘，娘啊！ Oh, oh, oh. 怎比得堂上母亲？

泪洗涤难挽回，娘啊娘桃死归黄阶路，儿的娘身体虚实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金凤叹世言语，滴血佳女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们胆小真邪恶，却不见秋香美若绝，自人一到江海边，千英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边是何时好？秋香，我就刻上的将他的啊，不今就为露西情 光，我还是要从容行事，慢点点走一步，要找得像。三分终日相对没无女，岂不要归房寂寞问杀人啊，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，我想好容颜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安枕眠。是我这一了冬夏之间，气势冰霜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唱无罪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，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，而夫妻没多爹哥，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秋色清幽透不下。巧戏有情啊人，月老助我说冤枉，下一今日做病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鸯。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分明是那家的俗货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